做鼻腔拭子测试，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，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，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，按指示搅拌。完成后，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，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，然后读取结果。超过时间，结果就无效。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。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，结果为阴性；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，结果为阳性。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，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。经常自我检测，有感染可尽快察觉，尽早得到医治。除咗保护自己，亦可保护身边嘅人。自我检测，护己护人。 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:35，以下系一个抗疫快讯，一则强制检测公告。今日屯门欣田村日田楼进行围封强检，检测已经开始，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。 原来一个人都真系可以几尽兴。自从我认识咗香港电台文教组呢个网页，重温入面嘅节目，历史、艺术、文化、科普、语文，包罗万有，真系高兴。 咁你就唔好净系自己一个听啦，介绍俾大家听下咧。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，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。 特别假期，特别规划，艺文一格。 手下留情，怀念咪姐谢月美，我们相遇在2015。 英姿焕发，威风震四方，巾帼英姿，以柔能制刚。手下留情，向独立自信、果敢刚强，同时亦温柔体贴的都市女性致敬，诚意打造女中豪杰系列。 不必丧蠢，做女人不应甘心去作花樽，把握青春，齐踢走保守理论，定义实力。 欲想成为好声优，梗要找咪姐帮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今个星期在手下留情女中豪杰系列隆重登场的就是 谢月美，人称咪姐，咪姐的履历成栋咁高，仲泛泛都咁好。她是电视剧中最典型的恶女人和卖菜婆，她又是话剧演员，到而家仍然活跃于舞台。她仲是配音界的大姐大，唔单止是配音领班，仲系第一代麦太、薯蛋头太太等等嘅幕后声音，咪姐嘅深厚功力真系珍珠都冇咁真。 大包整多两笼，大包整多两笼，大包整多两笼唔怕晒，大包整多两笼，大包整多两笼，大包整多两笼唔怕晒，大包整多两笼，大包整多两笼，大包整多两笼唔怕。食晒个包脚瓜，大个孝顺我阿妈。食晒个包脚瓜，盼我再逢见个家。大包整多两笼，大包整多两笼，大包整多两笼唔怕晒。大 呢、这个节目咧，通常咧，我哋个流程咧，就一开始咧，就会问翻咧嗰啲嘅嘉宾咧，佢哋即系细个啊，咁样一路讲到而家嘅。咁、但系我今次呢位嘉宾，由于佢太沙淡嘅关系， 冇错，我哋玩个时光倒流， 我哋调转， 系啊，我回带先， 回带啦，好啦，究竟啊呢一个嘅沙淡咪姐 系 点样炼成嘅咧？好啦，咪姐。你边一区街坊？ 细个嘅时候， 我细佬哥嘅时候咧，就喺洛克道嘅， 系即系湾仔。 湾仔洛克道消防局对面纽约戏院嗰度。 哦， 系、 哦， 所以就成日去睇戏啦。 成日去嗰阵时有间叫做国民戏院， 系 有间叫环球戏院喺马斯道 口。系啊系啊，我听过、哦、听过呢、這 个。 国民戏院咧就专做大戏嘅吴君丽啊嗰啲无头僵尸三 太子，系 咩摄青鬼啊嗰啲。 你睇眼。

即係發生你 哦，都有嘅，都有嘅，都有。但係咧，唔係我覺得咧，用啲科技嘢咧，係令到啲餐廳同人客接觸少咗咧， 係啊， 反而問題出現多咗。 冇錯啦，唉，下個禮拜再講啦。阿老何，喂，老何，你記得影你嗰個坦克車出嚟喎，知唔知啊？ 哦，真係好啊，冇問題。 真係喎 ，OK， 開定唔開㗎？ 你梗要开嚟睇下啦， 由唔开去到开啦， 好想知啊呢个， 拍低佢啦， 好想知啊，系啊， 系啊，好啦， 好啦，多谢老婆，拜拜。